迎来到 Miss 蜜心，我是节目制作人 Judy。 这集想先跟大家来谈谈 Miss 的诞生。一开始我其实是在工作上遇到了蛮大的瓶颈，虽然不到说问题无法解决，但却让我开始有了离职的念头。对我来说，工作应该是为了生活，但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被工作绑架的，可能是失去了某部分的自由，也可能是因为工作让自己的情绪不太好。这个节目呢，最主要是想让大家去了解不同工作的工作特性以及工作内容。很多时候我们的选择是被动的，我们是被安排去做某件工作，或者是我们是因为学测联考的分数刚好到了去选择那项工作，但我们从来都没有真心去探索过那个工作，所以它顶多就是兴趣量表上的一个选项。我们的节目会邀请社会的螺丝钉作为嘉宾，我们会聊聊工作的日常，聊聊工作背后的人生哲学。那我们的理念有三个： Rescue、Relax 跟 Refresh。 Rescue 代表的是救赎自己，从而了解职业的现况。 Relax 代表的是慵懒不羁，我们在说故事的时候绝对不会做作。 Refresh 代表的是重新反思，那也可能是跳槽。 Miss 可以是神话，也可以是迷思，不过我们谈的都是秘辛。希望能带给你每集20分钟介于有睡着跟没睡着之间的欢乐时光。